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118起，恐怖的警告。万先生家里的门开了，露出万先生狐疑的脸。开门前，他凑在猫眼上看过，男的女的都见过，尤其秦放还是昨儿晚上报警的好心人。只是他们怎么会这么巧凑到一起来敲自己家的门呢？司藤向着万先生笑了笑。 令夫人在吧？ 令夫人？哦，这应该是在问自己的老婆，只是这称谓怎么听起来这么怪呢？万先生还没来得及说话，身后传来女儿喃喃的声音。 爸爸，爸爸。 声音戛然而止。回头一看，那叫喃喃的女孩毕竟年纪小，看到了陌生人有些怕，怯怯地闭上嘴巴往角落里缩。万先生朝着两人抱歉地笑笑，转过身去抱喃喃。 妈妈呢？喃喃不陪妈妈看电视了？ 妈妈换衣服，不叫我看，也不抱我。 喃喃的一张小脸委屈得很，说到也不抱我的时候，眼睛里几乎是有眼泪了。秦放心里挺难受的，这小孩子吧，你觉得他不懂事，其实人情冷暖，情绪变化，他们比谁都感知的敏锐。虽然只是一句稀疏平常的也不抱我，但是实际上心里已经有了隐隐的感觉了吧。不过看万先生的脸色，对他们的来访还是颇有质疑的，该怎么样不露痕迹地把这父女两个支开呢？秦放正在头疼，客厅里忽然传来高跟鞋的声音。万先生家里铺的是瓷砖，尖细的鞋跟敲击地面的声音显得尤为刺耳。秦放听得心头发毛，下意识后退了一步，再抬头时正撞上一个女人近乎空洞的目光。这是万太太，哦不，应该说是白英。她应该并不满意这副偶然得来的皮囊吧。这万太太的身材稍显丰腴，硬挤在布料精简的丝质旗袍之中，非但滑稽，简直称得上是有些臃肿了。而且一时之间也来不及去找和旗袍颜色式样相搭配的鞋子，随意蹬了一双怯粉色的鱼嘴漆皮高跟鞋，说不出的怪异。万先生显然也觉得这身装扮实在是太跌份儿了，他张了张嘴，不知是碍于妻子刚出了车祸不好受刺激呢，还是顾及有外人在，还是把想说的话给咽了下去。屋子里分外安静，只有喃喃依然欢快，噔噔噔几步跑到白英的面前，仰着头去牵白英的手。 妈妈。 直到这个时候，白英的眼睛里才有了些许波动。他的头颅缓缓转向司藤，说了句： 好久不见。 是因为白英的骨头还不大习惯操作这具陌生的身体吗？这语气动作都生硬的叫人心头发瘆。被冷落的喃喃小嘴一撇，几乎要哭出来。一行人之中，只有万先生后知后觉。他惊讶地看看司藤，又看看自己的太太。 你们认识？ 司藤笑起来。 不介意我们单独聊聊吧？ 白英的嘴角慢慢的勾起，像是一针一格的慢动作。 进来吧。 说完了，他自顾自地甩脱了喃喃的手。喃喃眼巴巴地看着他朝里走，终于忍不住抽抽搭搭地过来找万先生。万先生拍着喃喃的后背哄他。 喃喃不哭， 爸爸一会儿带楠楠下去吃冰淇淋。 既然来客是自己太太的熟人，万先生也就收起了先前那些狐疑。他抱着楠楠准备出门，听到司藤吩咐秦放： 你也先下去吧。 秦放嘴上答应着，到底是担心，离开的时候几次忍不住回头去看。等他出来的时候，万先生他们都已经走得没影了。秦放倒也不在意，他走到电梯对面，挨着边墙的窗户朝下看了看，这里是最高层，楼底下的严福瑞看起来小不丁丁的。许是等得无趣了，他正绕着车子百无聊赖地转圈。秦放心中好笑，正想探出身去向他挥个手打个招呼，忽然听到头顶上咚的一声闷响。秦放下意识抬头，是上头一层发出的声响，只是再上去应该是天台了。秦放四下环顾了一下，前头角落里是通往楼梯间的门了，开了道缝，像是有人刚打开过。秦放走过去推开了看，这才发现还有通往天台的楼梯。天台的防盗门也打开了，被上头的风吹得一晃一晃的。这是有人上去了吗？刚刚的闷响声又是怎么回事啊？秦放正犹豫着要不要多管闲事上去看看，有一个小小的身影噔噔噔从门边迅速地跑了开去。那白色的长袜，红色带蝴蝶结的小皮鞋，花格尼的小短裙，一摆一摆的。这是楠楠？万先生呢？这么小的孩子在天台上乱跑多危险呢、啊、秦放来不及细想，几步就跨了上去。楠楠，天台上除了一间锁着的储物房挡住视线，称得上是一览无余。风大起来，阳光很好，白耀耀的有些刺眼，又安静的有些可怕。秦放向着储物房后头慢慢地转过去。楠楠，楠楠，视线里先出现的是两只脚，是躺着的人的脚，40多鞋码的皮鞋。这是万先生吗？秦放的脑子嗡的一声，心瞬间就沉了下去。他僵在原地，几乎没有勇气再转过去看。而时间好像就在这一刻停住了，秦放的心跳声越来越大，砰砰的心跳声里，楠楠扎着羊角小辫的脑袋慢慢地从墙角里探了出来。白鹰进屋之后就一直僵僵地坐在沙发上，眼睛死死地盯着电视屏幕，脸颊被电视的光亮打得忽明忽暗。司藤在距离他一米多远的地方停下来，谨慎而又警惕地打量着他。白鹰这是什么意思？故意的吗？久别重逢，中间经历了那么多事，他就没什么话要讲吗？ 白鹰。 白鹰没有反应，依然木然地看着电视屏幕，脸上甚至连讥诮或者不屑的表情都没有。司藤的心里升起不祥的预感，他慢慢转到白鹰的对面，目光忽然落到了他的旗袍盘扣上。白鹰的前襟处有一块褶皱的厉害，他扣错了一粒盘扣。司藤的眸光骤然收紧，白鹰那么一个讲究的人，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失误呢？司藤几乎是冲到万太太的面前，一把揪住了她的衣领，提起来问道： 你是谁？白英呢？ 万太太依然是一脸的茫然和空洞，被司藤这么一拎，脑袋茫然地耷拉到一边。司藤的手有些微的颤抖，很多之前的片段瞬间在脑子里闪回。在店里遇到万先生，万先生当时说他的太太一直抱着女儿看电视。第一眼见到白英时，他眼神空洞，一直没有说话，直到那个小女孩喃喃过去牵住他的手，他才转动头颅对他说了句： 好久不见。 那个小女孩喃喃离开了之后，白英就再也没有任何反应。她就像是一个提线的木偶，有人控制时才会只言片语，而一旦控制者离开，她就软塌的没有任何知觉。万太太根本就不是白英。司藤觉得浑身的血一下子涌到了头顶，他狠狠搡开万太太，僵立了一两秒之后忽然反应过来，几乎是冲到窗边去的。向下看，严福瑞正坐在花坛边发呆。司藤大叫道： 严福瑞，秦凤往哪儿去了？ 距离太远了，严福瑞似乎是听不清楚，抬头向司藤比划着手势。司藤急得几乎要从窗口直接下去，可是一瞥眼看到又有几个小区的住户往这边走，只好又忍住，还是从楼梯下去。到楼下时，严福瑞还在懵懂地仰头，司藤冲过去问他： 秦凤往哪个方向去了？ 严福瑞被司藤的神情吓住了，说话有点结巴： 秦凤没出来啊。 司藤大怒道： 不是跟姓万的那个男人一起下来的吗？你到底有没有注意？你不是一直躲在下面吗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